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7 来同步直播的我们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教育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在情感世界中非常有故事的一个年轻的你。 是的，大家好，我是小磊，好久不见啦。 好，那么先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好不好？ 好， 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啊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直播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直播上来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的实时直播了。当然大家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依然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 嗯，我觉得今天是最不要错过的一期直播的看直播的一期了，因为今天的嘉宾啊实在是太养眼了。 哎，你看今天啊小磊作为一个也是一个美女了哈，也这么的期待今天我们的嘉宾 啊 但是相信昨天看过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已经完全不陌生了，因为昨天嘉伟已经来到了我们节目中，展示了他的竹笛，展示了一些他的个人的风采和才艺。那今天呢今天这个主题呢有点惨绝人寰，就是腿长也忧伤啊。那么今天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让嘉伟还是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更多的新朋友了解一下您。 嗯，好的，大家好，我还是 嘉伟，可以离话筒近一点。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嘉伟，昨天已经来过一期了。现在我在北京语言大学读大二，今年19岁。 嗯，嘉伟是集腿长于颜值于一身的优质美女啊，我 羡慕嫉妒恨不？ 羡慕了。羡慕不来， 羡慕不来， 不能再长个了。 因为昨天嘉伟也在节目中说了，说这个为什么长这么高啊？也跟父母的基因有关系，而且他小的时候把牛奶当水喝 啊，怪不得， 就刺激了自己的这个身高的某些基因被唤醒了，说啊，你整天都在唤醒我，那么干脆就是好好的窜一窜吧。结果就跑到了1.81米的个子啊。那你其实啊，有这么高的身高，是不是有感觉有一些优势？感觉自己确实就是比别人要突出一些。 嗯。优势的话就是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找到我。 还有一个优势我觉得，平时不太用，就是为了凸显身高凸显身材而去穿高跟鞋，是不是？ 对对，可以不用穿高跟鞋。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烦恼吧，作为女生不能穿高跟鞋，那 人可她也可以想穿也可以穿，想穿也可以穿。 那我就冲破天际了。 对， 是为了周围人的感觉才不穿高跟鞋的。 对， 偶尔可以在家里 对 试穿一下嘛。 对，穿高跟鞋啊是出于我的热爱啊，喜欢高跟鞋，喜欢今天是这个造型美美的。 哎， 但是如果不穿的话可能就是为了顾虑一下同情一下我们啊。所以今天呢，昨天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嘉伟没有展示他的大长腿，今天有点遗憾。但是今天呢大家要好好期待一下，今天嘉伟会去我们的这个表演区，会展示一下他的大长腿以及他非常非常厉害的才艺的就是包括礼仪的一些技巧。 真的是多才多艺。 一样，昨天是竹笛是吗？ 对，朱迪 啊，今天是大长腿以及 礼仪， 非常期待。 所以大家今天在收看直播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多的向我们的嘉伟进行一些提问，因为不止说啊如何长高，可能这个问题问的有点为时过晚，但是呢礼仪方面，比如说遇到长辈啊等等一些问题啊，包括面试啊坐立行走的时候该怎么做，可能嘉伟今天能够在节目中给大家出一些招啊，可能不是说那么的专业吧，但是说也是他的就是经验所得，也是通过礼仪队的学习而得来的哈。来，我今天给嘉伟想起了一个主题，说腿长也烦恼，因为腿长不仅有优势啊，就是一眼中就能看到你啊，只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从此再也没有忘掉你容颜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平时可以不用穿高跟鞋，然后再有还肯定还有就是穿衣服啊更有这个风格一些，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忧伤，有一些忧愁在？ 对啊，比如一些裤子永远都不够长， 别人是全长的裤子，你穿就是七分裤或九分裤， 九分裤， 还得自己去找裁缝补一下才能穿一个完整的裤子。 对，那是很心酸了，冬天会冷。 对， 还有吗？ 还有的话就是目标太明显了，干坏事的时候容易被抓到。 比如说呢？ 逃课。 就是从后门走的时候，可能其他同学老师没有注意到，然后你一请示那个同学请坐下，你挡到后面的同学了。 就是大家都是猫着腰过去哈，就是结果哈，有些人啊，就是 站着都 毛着的时候就大家看不见，结果他呢还像一座山一样，一个移动的小山，然后就过去了啊。那确实也监督了你不能逃课了，是不是？ 监督我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那除了说不能逃课啊，还有这个就是裤长不够长之外，还有哪些忧愁？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写了很多哎。 对，还有会被很多人问说，哎，你是不是打篮球的，打排球的，或者说，哎，你是不是做模特的呀？这样。 其实刚刚小磊也问了。 对， 我真的是觉得这种颜值加上这种身材，不做模特可惜了哎。 对，他就是个衣服架子，你发现？ 是啊。 他穿衣服就是很能衬衣服啊，当然是人和衣服互衬哈。哎，那你觉得你现在没有选择做模特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没有这么胖的模特。 对，我这句话对我的打击是太大了，因为我觉得我还是算瘦的，然后但是跟他比起来真的是 你还是一个胖子。 对，蛮胖的。然后他又说这么胖不能做模特。 那小磊，那我坐在你旁边的我又情何以堪呢？我刚跟小磊说，我说我前段时间好不容易瘦个五六斤，结果哎又回来了。 了 不如不减的啊。那你现在觉得有没有为就是呈现一个更好的舞台效果而去刻意的去减肥，或者说是运动运动吗？ 减肥是永远都在减肥。 可能都是仅限于口头上的， 都是要吃点东西加维动力。 就是像你一样，就是减五斤之后吃回来十斤。 那咱们确实有点惨了哈。那还有呢？就是刚小磊， 我刚刚帮他想了一个烦恼了，但是我还想听嘉伟说，因为我刚刚想到一个，我作为一个比较，我算1.68米吧，还是中等， 挺高的，挺高的。 我还有一个烦恼，我觉得嘉伟肯定这个烦恼更为重要。就是坐车的时候那个腿伸着，或者看电影在电影院，这个腿是顶在那个前一个的凳子上，然后怎么坐都不舒服，特别是长途巴士啊什么的，是不是嘉伟这种困难？ 哎，我刚才看到嘉伟就全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又痛苦又想笑的表情，很丰富。来，你跟我说一下你的困难。 这个完全戳到我了，就是坐车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在一些固定的排座的时候，哪怕是在教室里，然后那个腿都是跟前面一排是顶住的， 对， 整个人就是要被两排椅子夹在中间， 就正好卡在那儿，连起个身都很难。 对，就膝盖顶在前一个椅子上面。 对，前面的同学跟后面的同学说：“哎，就你这么矫情啊？大家都是一样的空间，为什么就你坐不下呢？”你说我腿长咋的？ 然后实在忍不了，把腿一伸到了前三排的位置上，谁的腿？ 那就有点恐怖了，那是踩高跷了哈。那你其实我弟哈、我表弟也是一个身高1.91米的男孩，然后他去大学里面第一次报到，他就有一个很大的苦恼，就是 宿舍床。 哎，你有没有这个苦恼？有没有加长？ 我没有加长，我因为我睡觉是蜷缩着睡的。 憋屈了孩儿，苦了你啊孩儿。 对，那个但是那个床肯定还是会顶到的，如果伸开睡的话。 对，那个床也1.5米乘1.8米吧。 对，差不多。 哦，怪不得我说我每天啊，就是如果想伸一伸懒腰，就有点够到这个床底。但是其实我的这个苦恼不是特别的明显。 暴露身高了，童哥。 我没有他高，我昨天已经承认了。哎，那你觉得就是如果说一个女孩没有那么高的身高，但是如何就是想像你一样，就是走在大街上就是很有自信，那你觉得有哪些方法可以提升你的个人气质吗？ 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细节，就是站立型的细节要注意到。然后其次要身材好。 这是最重要的吧， 还是要控制一下的。 对、就是说瘦下来的人生才是就是所有人都会对你好的 成功者的。 对， 其实我们也之前看到了太多，就是说这个就是逆袭的故事，可能都是跟减肥有点关系哈。 对， 因为其实就是如果说过度肥胖的话，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相对消极和怠慢的一个生活状态。可是，一旦健身啊，控制饮食，就是转变成男神女神的一个开始了，是不是？ 是。 我们现在在看到花椒直播上，我们的朋友们在问说：“嘉伟，你有多高啊？”刚才反复在提这个身高，不要再戳了。他一提到这个身高，他可能会痛，你知道吗？181，181，没错，您没听错，就是181。对，之前有一个嘉宾啊，就是有一个高二的同学，他说他平时生活中也有一个苦恼，就是腿太长，身高太高。我问他多高，他说1.68米。其实我们在场的就是女主持人不是特别服气，觉得1.68米不算太高。 对啊， 对，不至于说有烦恼，但是1.81米真的是有点烦恼了。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恐高，我不敢看地。 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上层的空气怎么样，这位朋友？ 高层的空气 还不错 。你们羡慕不来， 咱俩是一个阶层的。我比你高个10公分左右，他又比我高个5-6公分左右啊，没有1.5米， 哎，暴露身高 了，3公分啊。好，不再戳我们的痛处了，接下来我们转移下一话题， 来点硬货吧。 对，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是开始嘉伟老师的小课堂了。因为他在学校里啊，也是虽然是一个大二的同学，但是呢，也算是在各个社团，也是经历挺多的。你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你在学校里都参与了哪些就是活动。 首先我参加了学校的礼仪部，然后礼仪部的部门工作就是在一些大型的赛事或者是典礼上面，然后给嘉宾颁奖或引领，或者是站在台口。然后我们还会举办一些学校校园模特大赛。这是我们礼仪部办的还挺有意思的活动。 那我其实就是我们看维多利亚的秘密啊，看一些就是高定的走秀，我们会发现就是模特非常的风光啊，非常的漂亮，身材颜值都很高，这是大家羡慕的一面。但其实还有一面就是我觉得走可能大家心酸的可能就是高跟鞋太高了，不好走啊，不好保持稳定啊。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可能作为礼仪队你可能更有感触，就是说可能在颁奖的时候或者说在引导的时候，你可能要站在一个定点很久。你站过最久的时候是多长时间？或者你在练习的时候你们最大的极限是多长时间？ 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 哇， 就是穿着高跟鞋在那站。 我也参加过咱学校的礼仪部的训练。 你还参加过呢？ 是啊， 这么神奇吗？咱们学校对身高没有要求吗？ 哇，我是最低标准好吗？ 你是底线。 对，我是最低的。当时我也是在那个训练当中站15分钟，就是背靠墙站，然后挺立，头不能低下来，15分钟我就受不了了。 对， 就腰酸背痛，特别难受，我觉得真的很辛苦。 那1个小时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还要加入什么顶书本啊，保持什么8颗牙呀，什么膝盖，给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你们当时怎么练习的。或者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想提高个人气质，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你这个方法？ 可以啊，就是可以在两个，就是正常站的话可以在两个腿之间夹一本书，然后减小腿之间的缝隙，然后会看起来会好看一点。 是在大腿中间还是在膝盖中间？ 膝盖 和小腿那个部分 啊。 然后微笑的话就是还是要保持多笑，虽然笑时间久了脸会抽筋。 我之前笑僵过，就别人看我的脸都在抖，你知道，均匀的在抖， 自己控制不了的那种。 对，自己控制不就自己了。 对。 好，刚刚是我们聊了就是作为礼仪队的一些 表面看起来很光鲜，但其实付出了很多心血的一些姑娘们哈，也确实很辛苦。但是我觉得今天既然来到我们节目中，我觉得就有必要哈，给我们稍微的普及介绍一下啊、哪些技能啊、比如说坐立行走啊、在遇到长辈的时候、等等一些情景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处置，如何去面对，好不好？ 其实这些经常是我们会忽略的一些细节礼仪。 对呀、对呀、一旦说啊、开始注意的话，可能整个人的魅力有所加分。是不是？ 是， 那有请嘉伟移步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区，我们来今天终于来展示他的大长腿了。在这个在嘉伟就是去到我们这个表演区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其实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啊，有一个朋友给我们嘉伟的留言非常非常的中肯，就是艺术品女朋友。我不知道这个小磊有没有听说过， 还真第一次听说呢。 对，你就觉得就是评价很高了，对不对？嗯，可能就是说稍微的要有点气质，要有点艺术气息，才能够这么称之为啊 艺术。 好，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让嘉伟边拿着话筒，然后边一边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是开着的。好，那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你，你给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吧。 好的，首先在坐的方面的话，就是要坐椅子的。 嘉伟摁一下话筒，声音可能有点小。 你开一下话筒。 好嘞。 现在怎么样？大家能听到吗？ 嘉伟，你再说一句话，我听一下。OK。 好。 首先坐姿的话，要坐椅子的前三分之二或者是二分之一的地方。 嘉伟，话筒我们那个长摁一下，你长摁那个开关，然后会有亮了一下。 好，现在刚才嘉伟说坐的时候啊，我们要坐在凳子的前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的部分。 对，然后女士的腿可以就这样斜放。然后或者是这样交叉着搭着放。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就是有中国女性之美的那种稍微古典一点的做法，是不是？ 就是礼仪上就是这么教的。 这是坐。这是坐，你看这腿长的呀，屏幕都要装不下了。 我觉得我站过去跟他坐的是一样高。 真的，刚才小磊跟他站了，就是小磊从他面前，从他身后走过去的时候，完全被挡住了。 对，完全被挡住了。 好，第二个要给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坐、立、站的吧。 站的话，如果是礼仪的话，就是要丁字步站立。然后左手在下，右手在上。 对。这是一个要迎宾的一个姿态，是不是？ 对，这是在门口迎接贵宾的。 我看你这个脚是丁字步，这个丁字步它要求就是脚的度数有规范吗？ 大概30度。 30度左右啊，不会太，不会像就是那种太开的，像卓别林一样的，那有点滑稽了啊。好，刚才是坐和立，那接下来行，这最养眼的部分要来了。嘉伟可以先退两步，然后再往前走。 嘉伟的 showtime。 行的话就是双手垂直放，然后手心向内，然后进行轻微的摆动。然后有的地方的礼，就是有的场所的礼要求你步伐也不准超过30厘米。然后给大家走 一下，咱们空间有限，但是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看一下。横着也走一下，对，让他看一下侧面。 哇，好直立啊！ 他走得很均匀，是不是？每一步步子不算太大，走得很淡定。这是坐立行。那接下来是不是我们还是有比如说几种情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去处置？ 比如说和对方初次见面的时候。 小磊，我觉得可以去当下演员，我们可以去演一下新朋友，好不好？ 好， 戏不要太多啊，小磊。 我来了。 好，来，我们去配合一下。这是遇到第一次见面的新朋友的时候该怎么打招呼啊？ 如果对方是长辈的话， 我能跳一下脚吗？踮脚尖可以吗？ 可以啊。就是如果对方是长辈的话，要等长辈先伸出手，然后再跟长辈握手。 那我就现在是长辈。 好的。 嘉伟你好，你好。 这是个老太太。 对，这样可以吗？ 对，就是这样。然后如果是去客人，就去对方家做客的话，进门的时候主人先伸手，然后客人握手， 然后离开的时候客人先伸手，然后主人去和他握手 啊。 嗯， 我就打算 是主人 给你开门。 哎，我怕小磊记不住啊，但是小磊好像听清楚了。 啊，是你是客人还是我是客人？ 哦，我是客人。 这两个人还得商量商量。嗯。 Hello， 嘉伟。 你好，小磊。 欢迎你来我家庭做客。 喂。 嗯。 然后走的时候就是。 欢迎你下次再来呀。 好的，我会再来的。 好的， 再见。 对。 哎。 就是这样。 哎，我就是一开始，其实我跟你理解的这个顺序是相反的。我觉得可能说我去别人家做客，我要先伸手，这样表示说，哎，我确实很感谢你，我今天来很荣幸。但是其实应该主人以这个什么东道主的身份来去跟他握手，主动握手以表示欢迎啊。确实，还有没有其他的？又遇到长辈，我们也说了，遇到这个新的朋友也说了。那有没有说，嗯，比如说遇到一些， 尊贵的， 对尊贵的客人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会有一种鞠躬礼吧。 嗯， 鞠躬礼是有15度、30度和45度的。 哎，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地位越高的就是越 度数越深。 对，然后就要鞠的躬数要越大。 嗯， 然后对在场地位最高的人要行45度的鞠躬礼。 嗯， 然后其次的是行30度的。 嗯， 然后平级的是15度的。 哎，就是遇到小磊，就是如果说你们两个是就同年龄的人的话，那就是15度就微微的，其实低一下头就可以了。那30度的话，是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身份才可以这样呢？ 就是也是要身份比你要高，但是又不是场合中身份最高的。 大概是像爸爸妈妈，或者说就是跟爸爸妈妈年龄差不多的长辈们。 对，长辈啊。 嗯，就是大家。而且场合比较的缓和，不是那种很紧张很正式的那种啊。就遇到非常尊敬的前辈，或者说这个场合非常非常的严肃的话，可能要鞠45度躬， 对 不对？那我觉得嘉伟给我们鞠一个45度躬，我们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这个大概要怎么掌握。嗯， 可以冲着镜头跟我们的观众 四个字儿，赏心悦目。好，有请嘉伟回到我们的访谈区啊，也辛苦我们的小磊，今天脑子很顺畅啊，没有打磕巴。 谢谢你，满意就行。 我满意了啊。来，刚刚大家也是通过我们的嘉伟小课堂啊，学了一些关于礼仪作礼行走，遇到长辈，遇到新人新鲜朋友啊，遇到尊贵的客人的时候究竟要如何去面对。我觉得今天也确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也是大家遇到不同的朋友的时候，大家要还是要以礼代之。 对， 嗯，那么在我们教这个课堂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花椒平台也是来送来了小礼物，感谢杨本杰这位朋友给我们送来了香吻， 么 么哒， 么么哒。 可能我这个香吻大家不是特别想要。好，刚刚说完礼仪啊，接下来呢还要展示一个技能，这个技能也是厉害了，也是专门今天嘉伟针对于博后点球箱我们的节目独特设计的。 嗯， 我们接下来呢有请嘉伟在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吧，好不 好 给我们画一个简单的一个卡通人物的 logo， 好不 好？ 好 的， 嗯， 好的。 哎，嘉伟，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画画的呢？ 我这个也是很小的时候，就是大概好像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吧。 哎，昨天嘉伟我们问他一个问题，说作为一个国民校花你在自拍的时候会用哪些 pose 他就说我比较喜欢低着头，然后眼睛自然垂下。结果你发现没，大家他在画画的时候，我觉得导播老师可以给他一个特写，他在画画的时候那种认真的姿态，我觉得也可以形成一幅画。 就是有一句话说，认真的男人最帅，我觉得认真的女人也是最美的。 对呀， 这个时候 你说咱俩今天通通被他吸粉了，昨天是我跟樊雪被吸粉，今天小磊也加入了粉丝团， 没错，被吸粉了。 翻版辛芷蕾，我觉得其实他的正面非常非常像辛芷蕾， 对， 很 有明星的脸的感觉。 对， 谢谢夸奖。 我们今天是夸你夸太多了，对不对？ 对。 那接下来就要更要好好的期待一下你的画工，如果画的不咋样的话，我们可能直接说这画的真的是不怎么样的。 一定要口下留情啊。 好，今天要给我们画的是博虎还是秋香，还是两个都画了？ 今天时间原因，我给大家画一个博虎好了。 哇，好期待啊。 就是我们时间上有要求，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画工要求更高。 是的，在最短的时间内画出最形象的最 生动的一幅画，也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我估计要是咱们俩画，估计就是画个圈儿，上面写俩字儿“博虎”。 我会画一个圈，一个三角，一个两个竖，就是腿上 都不咋地， 幼儿园水平。 所以说 logo 一直都没有让主持人设计嘛，因为主持人确实画画这方面天资不够聪颖。好，画的怎么样了？ 差最后一点， 还差最后一点啊！画龙点睛了， 才艺真的是很丰富啊，十全十美的一个大美女。 对，昨天你看哈，展示了这个竹笛，今天展示了这个礼仪， 现在是画画， 对。今天现在是画画，我觉得下一次咱们在女神特别节目的时候再次邀请嘉伟的时候，嘉伟可能再给我们来一些非常意外的一些惊喜啊！ 下次我可以带秋香来了。 好的，好的啊！希望博虎跟秋香正式团圆啊！ 所以一个嘉伟撑起了十期博虎的节目。 好，来给我们展示一 下 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好 Q 啊，这个 画了一个简易萌的博虎。 哎，我觉得很像我。 啊，那送给你了。 我心想啊，那我画错了。 主持人真会硬凹啊！说这个大眼仔，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符合我们节目的这个设计了，因为我们就是博虎点秋香，我们就是以就是古代的时候两个就是很 Q 版的这个古代人物的形象来作为我们的主题。那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本人了呢。 真的是这种简笔画。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对， 既要靠自己脑中的想象，还要用自己的记忆来展现出来。 对，所以非常的感谢嘉伟，给今天终于博虎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了哈。那在节目即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也是来期待一下嘉伟的联系方式，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好啊，我先留一下我的狐友吧，狐友就是我的本名王嘉伟，然后微博的话是取嘉伟的音，蒹葭的葭，芦苇的苇，然后两个横杠，英文名字朱莉 JULIE， 有点复杂。 好的， 做笔记哦。 对，喜欢嘉伟的一定要跟他取得联系了。好了，那今天的博虎点秋香到这里也该全部结束了，接下来您将抽到的是 FM98.2 的漫游嗨翻天，在明天的博虎点秋香中呢，还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我们来明天一起来锁定 FM98.2。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张彤， 我是小磊， 明天再见啦， 拜拜。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放烟花、蒸桑拿。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趴，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咖喱咖喱，轻轻一夹，咖喱咖喱啦，咖喱咖喱，香蕉木瓜，榴莲臭臭配香茶。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